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秀儿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，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记忆中的胡同，一棵老槐，两只寒鸦，几堆残雪，半截房影，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，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。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，雪的清寒，走进了那些往事，走进了我的童年。回归市井，回归人间烟火，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。我爱北京的日子，我是北京的孩子。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，作者叶广芹，演播田洪涛。 原先在崇文门外古玩店上班的老唐，两年前改为走街串巷，专门收购旧货的打小鼓的。这个职业在民国和解放初期很普遍，小鼓茶盅盖大小，扁扁的，鲨鱼皮蒙面，攥在左手，右手用一根细竹棍，棍头裹着胶皮，梆梆的敲击，鼓声响亮清脆，在幽深的胡同里能传得很远。人们在家里一听到鼓声，就知道收古玩旧货的老唐来了。老唐可以直接进到卖主的家里，在卖主的桌上、炕上审看物品，有时候老唐不等人招呼也进屋，脸上堆着笑，亲切地说：“老没见了，怪想您的。这些日子您一准找着了不少好东西啊，让我开开眼。”如果主家正想用钱，就会装作很不经意，顺水推舟地从腕子上落下镯子，让老唐估成色论价钱。还有级别稍次，属于收废品的，敲的是软鼓，砰砰砰，砰砰砰，三下，用特有的沉闷短促嗓音吆喝：“有旧衣服旧家具我买，有旧书本洋瓶子我买。”这类人可以进入住家院落，但是绝不能登堂入室，卖家买家都恪守着这个规矩。最次一等是收破烂的，多是上了年纪的妇女，她们来自城郊，早出晚归，跟城里跟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白天以上午居多， 背着大筐，沿街叫唤：“有破烂儿我买。”声音拉得很长，像唱歌。婆子们收购的多是破衣服烂袜子，他们身后的大筐里有洋火，也有鸡蛋、绿豆什么的乡下土产。若是要现钱，他们给出个两毛、三毛，顶天了，通常是以物换物。有一回，我妈用老三穿剩的一件拾掇不起来的线衣，以及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跟孙婆子给我换了一双农村男孩的洒鞋。鞋当然是新鞋，方口，蓝布面，鞋头包着黑土布，用针线密密地挤着，硬邦邦的不跟脚。我说：“妈，鞋大着呢，大半个拳头。”妈说：“穿穿就不大了，你的脚还长呢啊。”我说：“鞋帮子太硬，硌脚。”妈说：“你看人家这针脚，挤得多齐整，多细密啊。乡下人实诚，这双鞋啊，比老三的皮鞋还结实，穿个三五年，没问题。”从妈嘴里，我知道了急这个词儿。从这双大洒鞋上，我了解了急的作用，就是一针顶着一针缝，硬把布片缝成铁皮。我穿着这双用烂线衣换来的新鞋，只半个时辰，后脚跟就磨破了。跳皮筋一抬腿，鞋就上了房顶。妈让老三把鞋够下来，给鞋缝了根带子。这双能踢死驴的鞋，从此就跟定了我，再也无法摆脱。我恨死了收破烂的孙婆子，有时候学孙婆子吆喝：“有破烂我买。”学得惟妙惟肖，可以乱真。妈拍着我的屁股说：“学什么不好啊，将来你还真要当收破烂的。”想想看吧，一个城里的小丫丫，穿着一双农村野小子的大洒鞋，在胡同里走来走去，自信心受到了何等挫折。不敢对妈表示不满，但是只要一看见孙婆子，我就让小四儿们用绷弓子绷她，把老婆子整得想骂也找不着人。后来呀，干脆不到这条胡同来了。哼，不来就不来，谁稀罕。胡同的孩子没有上幼儿园一说，用现在的话就是放野羊一样的散养着，家家都好几个孩子，大的带小的，不宠不惯，我们成长的都很自觉，也很自由。一帮孩子拽包、跳肩、弹球、拍洋画，没有滑梯，没有跷跷板，当然也没有秋千和沙坑，我们只能在胡同大院里玩，跟门口的大槐树较劲，自己跟自己作，欺负杂种梨就成了我们的主要乐趣。梨会唱歌，他有音乐天赋，唱得很动听。他唱得最好的是麻雀教算术，七八七八七八八，小麻雀要当先生了，一个一个数过来，七八八七八八。歌是他妈教的，用日语演唱，我们听不懂，只能明白七八八。一听到七八八就过去揍他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。 去年天气旧亭台，扶桑馆，演播田洪涛。 打小鼓的老唐生意不错，新中国提倡劳动光荣，但是一些过去的显贵们放不下架，宅门的哥儿也不想出门挣钱，便典当家私维持着场面。碍于脸皮和身份，这些人不便经常出入委托商店，解放后典当行业改成委托商店。走街串巷的老唐就成了受他们欢迎的人物了，家里有什么古玩玉器、书画法帖、细软皮货物的，都喜欢卖给老唐。老唐出身古玩铺，懂行，不会走眼，给价也公道，又住在附近，做买卖不会太离谱。打小鼓的虽然也属收旧行业，但是视野宽阔，精于鉴定，跟三六九等的人都能搭得上话。打小鼓的老唐穿着长衫，腋下夹着包袱皮儿，细高的身材，儒雅模样，很是招人待见。老唐收旧物的包袱皮儿来自日本，绿地儿白萱草的图案，颜色鲜亮，跟老唐的灰大褂相搭，很是和谐。这怕也是老唐区别于其他打小鼓的之处。老唐衣着齐整，戴着呢子礼帽，脚上是锃亮的皮鞋，不像是收旧货的，倒像是学校教书的先生。老唐收旧货有自己的区域，南至东四头条，北至北小街炮局，三天串一个来回，不胡走，不过界。摸着老唐的规律，就能逮着他的行踪。旧官宦府邸、殷实宅门是老唐的重点对象，有时候不为收东西，就为进去串串门、聊聊天儿，联络一下感情，很多意想不到的好东西就是在他联络之中到手的。他到我们家来，多是在爸下了班，吃完晚饭以后。那时候的爸闲适而轻松，心情一般也很好，想找件什么事儿解解闷儿。哎，这时候老唐来了。老唐进门，先打签问候，礼数十分周到，像个世家子弟，谦恭的像是后辈对学长的仰慕和尊敬，让爸的心里十分舒坦。爸说，看唐先生这么高兴，一定是发了财了。老唐说，发多大的财，在四爷眼里也是个小手指头。四爷祖上进出紫禁城，什么好东西家里没有，什么宝贝没见过。爸让老唐坐，老唐偏着半个屁股坐在茶几旁边的椅子上，不往八仙桌旁边的太师椅上坐。老唐是个挺懂规矩的人。胡同的街坊包括我在内，大家都是老唐老唐的叫，一个沿街打小鼓的值不得另眼相看。但是只有我爸嘴里一直叫他唐先生，当面是唐先生，背后还是唐先生，从来没改过口。爸问老唐，最近生意如何啊？老唐说，哎，干这行不容易，前几年在砖塔胡同有个打鼓的被歹人抢了， 刚收的吴昌硕四条屏血本无归。现在是没人抢了，但是呢，人们把好东西都给抬起来了，不愿露富。现今呢，这是普遍心态。爸说，你们这行三年不开张，开张吃三年，逮着真货就大赚了。老唐说，四爷说的没错，比起四爷旱涝保收的教员生涯，我这儿啊还是担着风险。宅门里都是熟人，只能实打实的做买卖，不敢亏人。妈要去沏茶，老唐从大罐里摸出一个小包来，让妈沏他带来的，说是日本建冈煎茶，这茶四爷可能有日子没尝了。煎茶沏上来，黄绿颜色，满屋飘香，浓厚的茶味之外夹杂着海藻的清气。妈尝了一口，说味道太怪，绿的也不正经。爸说，这就是玉露了，日本第一茶。妈说，煎茶怎是这股青涩味啊？爸说，是日本茶特有的味道，他们的茶叶和海带干鱼在一块儿卖。妈摇摇头，不能理解，我也不能想象吴裕泰茶庄代卖海带黄花鱼的荒唐。爸和老唐喝着煎茶，脸上显出相知极深的表情和以心传心的会意。他们说了许多东京地大的旧事，说到了地大校园里那棵巨大桂树和对门卖串烧的小铺，到最后竟然换了频道，说开了日语，妈死妈死的，让人听着怪诞又好笑。我后来才知道，那些妈死是敬语，爸和老唐两人彼此都敬着呢。妈说，哼，都是煎茶闹的。老唐来也不是光喝茶，在适当的时候，他打开包袱皮儿，亮出里边的两本磨了边的旧书，对爸说，是日本永井和风的江户艺术论，想必其中的浮世绘之鉴赏对教美术的爸有用。爸大概是不便拂逆老唐的美意，人家从收购的旧书里翻出这个特意给你送来，足见心里还想着你。朋友能做到这个份上也就够可以了，还能怎么着呢？爸的几个儿子倒是亲生，可谁也没想起给爸淘换一本什么和风江户来。爸给了老唐6块钱，直说书的珍贵和难得。老唐推让了一下，把钱收了。老唐走后，妈说，这么两本发黄的书6块，够半个月的嚼过了。这样的书啊，收报纸洋瓶子的论斤哟，2分钱一斤。爸说，心意是不能用钱称的。话是这么说，那本江户被爸撂在书柜顶上，到死也没动过。我认为这是老唐做生意的精明之处。有一天，老唐领着唐和子上我们家来了。唐和子破例穿了和服，还擦了薄薄的粉，藏蓝的带小碎花的衣服，散发着樟木箱子的味道。蓝腰的铁锈红衣带 朴素典雅，配以白布棉袜和木屐，有点儿不食人间烟火的遥远。我追着弹盒子看，很没规矩地跟着他们走进堂屋，站在爸的身后，不顾妈的几次暗示，不想离开。我想看看他们要干什么，如此郑重其事。唐和子将一个紫包袱交给妈，说是中元节到了，做了些点心让妈尝尝。依着北京人的习俗，客人送了礼，主家客套一番之后呢，就会放在一边，表现出不是那么迫不及待的小家子气，免得让人家看着好像没见过什么似的。妈接过包袱，顺手就要往茶几上放。爸接过来说，咱得看看都是些什么好东西，唐家奥库桑的手艺应该是不错的。爸当着老唐和他媳妇儿的面儿，把包袱皮打开，是一个精致的木头盒子。打开盒盖，里面蒙着一层柔软的棉纸。掀开棉纸，看见盒子里站着五个樱花形状的点心，黄蕊粉瓣儿，娇嫩无比。爸称赞道，真精致。爸拿了一个递到我手里，我高兴极了，张嘴要咬。妈说，先别往嘴里填，看够了再吃。只好把那樱花在手里拖着。日本人每年中元和岁末要给至亲好友送节礼，这些年跟唐家街里街坊的住着，也没见唐盒子做什么樱花送过来，这回不知是怎么了，竟然正式隆重送礼来了。爸是照着日本人习惯，凡是送礼必得立即开包，当着人面大赞特赞一番，表现出惊喜和稀罕，让送礼者心情舒畅，得到极大满足。我拖着点心出了房门，小狗玛丽立即扑上来，摇着尾巴示好。黄猫也在屋瓦上探着身子喵喵叫唤。我把手举得高高的，玛丽蹦了好几回，没够着。我跑进自己屋里，用脚勾上门，一口把樱花塞进嘴里。原来就是糖，除了甜什么味道也没有，能把人齁死。糖盒子的娘家不愧是做糖的。我后来知道，那天唐和子是来告别的，他要回到日本去了，那边有他年迈的父母，他是独女，要回去尽孝。女儿他带走，儿子给老唐留下。他来是拜托我父母多关照老唐，说新中国成立了，将来两国之间来来往往会很方便的。 听众朋友，叶广芹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就亭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节目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中国时间》，陈涛作词，王蓓作曲，汤飞演唱。 我们不能让时间停转，我们让步伐再快一点，四十年我们分离追赶，昨天今天岁月流言，星辰成书展千年花卷，嫦娥迎接我灯火相连，地图在变每个星星点点，青春迎面感慨万千，这里是中国时间，我们永不停歇，我们分秒计算百年的机遇，我唯有勇敢向前，想的距离从没有离开视线，中国时间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天南地北唱中华》，王俊杰作词，张天赋作曲，乌兰图雅演唱。 一首歌飞过万户千家，从南海飞过北国百花，那是汹涌的心，那是澎湃的梦，那是心上盛开的花。一首歌走过春秋冬夏，从东海的西部晚霞，那是火热的情，那是炙热的爱，那是心中祝福的话。天南地北唱中华，唱着那盛世锦绣繁华，家家过上好日子，幸福吉祥你我他。Oh